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立心读报为大家，百花园里开百花，年终岁尾把面发，包子饺子一起抓。啊，这赶上晌午了。对，这还是个典故，北京新闻广播什么来着？大伙说您说呀。哎，今年那叫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啊，在这个终点呢已经为各位服务了11年了。那么到了明年呢，哎，晚间读报节目，主持人还是立新啊，节目呢这个内容啊，宗旨啊，要求啊，方针啊，风格呀，啊，这个味道啊，味道啊，哈哈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口味吧没有变化，哎，但是呢，时间呢变了，明年开始晚上9:10见了，您是见是不见呢？我也得去9:10了，哈哈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咱现在在讨论这个时间点，我认为就不重要了。啊，因为呢单位啊，领导啊，啊，我们电台首长啊已经确定了，啊，就是我们新闻广播的领导嘛，哎，确定这个时间，明年的新的节目安排啊，可能有的朋友呢多多少少吧感觉不太适应啊，有啊，我这个我承认，但是也不是太多，有那么几位私下里头包括在聊天室啊念叨过啊，没关系，也有的说，哎呀，那这么着的话呢，那我们这就不听了。没有，没事儿啊，您忙您的去，啊，你看看是吧？这个啊，就跟那个饭馆似的，今儿他来了啊，跟这儿一坐啊，点了菜啊，是烧黄二酒啊，是干嘛啊？吃完了之后一抹嘴，哎呀，这不行，以后这就不来了。没关系。当然您这么说呢，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啊，这说明我们还得不断的改进这个节目啊。这个节目时间调了，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化啊。另外呢，这个重播的时间呢也改了，凌晨3:30啊，就那会子啊，这个叫。佛晓前的时分啊，黎明前那个时间点啊，哦，对对啊，这个可能要是上夜班呢听听合适，反正我知道的有听众啊爱听这个回听，这也是一个方式。这个那就不能不说，您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，是什么来着？听听 FM， 用这个回听节目很方便，听直播听回听都成。有朋友说呀，到那时间点呢可能万一有事儿啊来不了，没关系啊，您要是说哎瞧得起咱们是吧，对对对，这个看您啊，您就是瞧不起这也不要紧的啊，嘿嘿，对，要是瞧得起我您可以听回听啊，我这谢谢您。另外呢也可以随手拿手机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，不断的那地方会这个给您更新新闻啊，有这个重要的要跟您托付的事情一定是打那儿说的啊。对了，听广播看手机，哎，这个应该说啊，这是一种时尚了啊，听广播，对，其实是时尚啊，可能您没太注意，这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你听那个人家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音频网站之类的，那不一样是广播吗？广播就是有声音，您看不见人 啊，现在呢有这个讲究叫融媒体啊，可能被有些个同行朋友啊给误解了，认为呢什么叫融媒体呢，就是广播电台哎出了形象了，哎这就叫融媒体，这个理解是片面的。广播电台出了形象呢，那只能说是很不专业、很不标准、很不规范的一个电视台。嗯，而且您还真干不过人家正经那个电视台啊。对了，各有所长，只能这么讲，说声音单独有声音看不见人，是不是失去了它的这个影响和魅力了？我认为不是，只能说过去啊咱们做节目，广播节目的这个品种相对来说啊，多年前了，现在不是啊，多年前相对单一。那会儿有听众开玩笑，哎，你们电台啊，知道员工就两位。嗯，我还说呢，不可能，好几百人，是是是，那都是后头的，嗯，啊，前头就两位，谁呀？一位男同志，一位女同志，嗯，啊，一位叫男播音员，一位叫女播音员。喂，不是，这播音员好多位呢，啊，那个啊，这位老师啊，那位老师，您说您给举个例子，别介呀。你这说具体人多得罪人呐，不能说具体人啊，我们这好几位呢，男播女播，听上去就俩人。哎，他当然是开玩笑，但是呢也确实说明啊这声音相对单一，没别的啊，单一也好啊，单一也有他的这个优势啊，你看这听着这准啊，一准是这人啊，一准是这声啊，一准是权威啊。但是呢你这个文化不得讲究多元吗？啊，嘿嘿，对，都是一个声一个模样，那你这没特色了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个听电台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，各种风格都有，哎，这就是声音的魅力了啊。你要都是一个音呢，那他这个反正要那这个特色是谈不到了。哎，所以就讲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大伙儿还是多帮忙，多关心，多关注，多提宝贵意见，哎，远离负面情绪啊。刚才我这个直播之前跟我们那导播小哥聊天啊，这还说呢，哎呦，这个那个，嘿啊呀呵，哎，这北京话蹭了啊，哈哈，也没什么事儿啊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食堂吃饭的事情啊。那说您就是胃口吃的，嗨，甭管为什么。后来这个节目开播之前，导播提醒我，请收起您呐负面的情绪。其实我没有，呵呵，这您听出来了，没有负面情绪，但是社会上有。哎呀，好家伙，哎呦，那个较劲呐，哎呦呵，可了不得了，哎呀，啊，哎呦呵，没说嘛，网上说点什么他都信。哎，啊，但凡国家说点什么他都不信，这也是啊很奇特的现象。这种人个别少数，但是不能说没有啊。你看看负面情绪到什么份儿上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好家伙，那位说这事得勾完了脸再来负面情绪啊。对啊，勾完了脸，哎，他倒没勾完脸，好，差点出车祸。京港澳高速湖南湘潭段头段时间，这段视频啊放出来有一段时间了，当时我还觉得奇怪呢，我说他为什么呀，啊，关键是这肇事司机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他干嘛呀，开了一小轿车高速上走行驶，他跟一个大轿子车较上劲了。嘿，你多快我多快，你多慢我多慢，大轿子不敢惹他，拉着一车客人啊，只能是在那个最外侧那个车道，最内侧那叫超车道，最外侧那车道呢属于慢行道啊，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，躲着他惹不起他呀。好家伙，他那小轿车呵开起来风驰电掣呀，呲呲呲呲呲，还还好家伙啊，赶上007了，007啊，就那个啊，大不列颠北爱尔兰王国探员啊， 哈哈，对，大不列颠北爱尔兰王国斥候。嗯，这还有技术职称呢啊，就是一个踏马兰奇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在电影里头，那个是电影啊，那特技呀、啊，这可不是啊。而且电影啊，暗含着有植入广告。他那个每一集就这个电影，那探员开的车都不一样啊，而且都是那高端车，哎，都是高端的啊，故意的把那车标啊，他给凸显出来啊，没有见过说那个啊，这个斥候啊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斥候啊，开过这个大发呀啊，长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全是那高端车，他那就暗含着做广告了，你看。哎，就这位大爷啊，斥候大爷，不是，就是湘潭高速上这位，哈，好家伙，赶上了，他这是现场版的啊 ,007, 是吗？啊，他是008。008干嘛？就开车呀，好家伙，就别这大轿子别了10分钟。多悬呢，你想那高速上最低的时速也是80公里。好家伙，就这边蹭蹭蹭，哎呀，又是踩刹车，又是别，又好，在这大轿子车周围这开始转圈，哟呵，大轿子实在是受不了了，那不行了，到前头啊，这个找个地方停了车了，停了车之后，这得理论理论。当然这里头呢，这个大轿子那个副驾驶啊，他们这是两个司机倒替着开。那位副驾驶脾气也是爆了点，下车就要揍这个小车这个驾驶员，当然有他的原因，情有可原。你这好家伙，多危险！这一车人，你这干嘛？这玩命啊！把警察叫来了，警察就问这肇事司机：“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这大轿子车怎么惹着你了？” 妈呀呀呀呀呀呀！ 行行，就别骂呀了。怎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可不知道啊！气死我了！到底是怎不是你们之间是产生什么什么矛盾了吗？ 没有， 我看他不顺眼。你看人家不顺眼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都是因为我为什么看他不顺眼，是因为碗里少牛腩。嗯，你等会儿。这怎么跑那儿去了啊？后来这问他，这自己其实他呀冷静下来，不好意思说，哎，就有那个，好家伙，急眼的时候什么难听话都来。等到你冷静下来，人问他你这为什么呀？不好意思的啊，他自己也觉得这事儿害臊，到底为什么？却原来这位啊，好家伙，这脾气太爆了。开车上路啊，他不有那个高速上那服务区吗？到了服务区打尖吃饭，坏了，就这碗饭吃顶了。嗯，气死我了，我必须找事儿啊。哎，怎么这饭这饭怎么了？这饭那个高速服务区他不有那个，其实多数是快餐，没见过在高速服务区吃满汉全席的，赶紧就点吧点吧，还得走呢。这位呢到那儿去，哎，要了一碗牛腩粉，呵，拿这筷子在那碗里面一拨楞，呵，牛腩太少了，都是辣椒啊，嚯，好家伙，这辣椒咔嚓咔嚓吃下去之后，你想辣椒那玩意儿能不火吗？腾，好家伙，这火苗子就上来了。哎呀，开着车上路，这个生气呀！警察说：“那这个卖这牛腩粉，他们家这买卖跟这大轿子车是一家吗？”这我可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上路之后啊，哎呀，我这个气冲斗牛，我看谁都不顺眼呐。跟您说啊，听着跟个笑话似的，但它确实是真事儿啊，好像挺极端似的，但是您琢磨琢磨，类似的不至于到这份儿上， 类似的负面情绪生活当中有是没有，在网上呵逮谁骂谁，哎呀呵看点小视频恨得分分的，嗯，他说的在理，嗯，就是那个买卖那个老板不厚道，他都不知道人那买卖那老板到底怎么回事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差着十万八千里啊，彼此之间差着六扔多远呢，但是他就认为，嗯，说的有理，言之有理，就把自己的一些个想象就附着在某些人和事情上。哎，到后来呢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说的太对了，哦，又是被这个带怒党给忽悠了，那是啊，所以说嘛，啊，这个情绪这个不好，要不得，啊，回头弄一当代王老虎，嗯，王老虎，就是抢亲那位啊，嘿，好家伙，哎呦，这个。这主倒还谈不上负面情绪，嗯，这人就很负面啊，干嘛呀，安徽天长那个地方，嘿，报警啊，哎呀，这脑袋上，好家伙，警察一看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脑袋打得跟豆腐脑似的，哎呀，各种颜色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家伙，眼珠子打冒了吧，怎么回事，好，嘴角流着血，鼻子窜血，哎呵，哎呀，这好，眼睛青了，警察一看，这要穿一个白色坎肩啊，就基本上就类似国宝了，哎呵，眼睛让人给封了，打电话，然后到派出所报警，让人揍了，不行，评理，讲道理，啊，法办这个打人的这个坏人，这事儿没完，是不是啊？还调戏女朋友。哼，完不了。警察说，你看这个还真是啊，打你还调戏你的女朋友，谁说是我的，嗯，啊，对对，调戏别人的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跟警察说了啊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，我干什么了，我不就是调戏了人家的女朋友吗，他，嗯，啊，是你呀，啊，看见人家，嘿，我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姑娘长得又狗狗又丢丢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得调戏调戏吗？哎呀，小女子，花前月下，可解风情啊，就你这德行啊啊，你看，哎呀，他们家人他男朋友太暴力了，是啊，来了之后好家伙，一点法治观念文明礼貌都没有，像这个你跟我好好说呀，嗯，警察冷笑了一下啊，就你这行为啊，好好说也难，行了，来吧，赶紧办这事儿吧，啊，那个事啊，这个他动手打你啊，但是你调戏人家女朋友在先，那个一来二去呢，首先啊得把你抓起来，哎，得将你抓捕归案，对，把那个打人的抓捕归案，不，那个另案处理啊，那个事儿咱们另当别论，一指这个挨揍这个调戏人女朋友这主，你呀，哈哈，你得抓起来，哎呀，我就是生活作风差一点喽，干嘛要把我抓起来呢，嗯，呵呵，警察说你不止这个，你不只是个臭流氓是吗，你还是个盗窃犯呢，啊，是吗，你看你自己看啊，在逃的被通缉的，哦，那今儿算我自首，行了吧，哎呀呵，这还有当代西门庆呢，哎，当代西门庆啊，后来被击毙于狮子楼，嗯，是吗，啊，对了啊，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啊，现在在这个浙江绍兴那儿有一个越城公安局，说是啊，他那个户籍大厅，这咱都去分局啊什么之类的办过事情，他那儿有户籍大厅，来这儿上户口的啊，销户口的啊，这个就办事儿的群众啊跟着等着啊，进去之后呢，有人还是招呼啊，他那儿有工作人员啊，给您拿个号，您等一下，一会儿叫您名字，您就到那柜台就办事儿就行了， 啊，就正这功夫，突然之间，好，这民警啊，打他那个办公那个地点里头，绕着就跑出来，抬手就把一个跟那儿坐那儿等着办事的一个男的，砰，攥住了，走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哎，你说那这个不行啊，简单粗暴啊，人家来办事儿，你怎么能抓起来呢？嗯，必须抓起来，太可恨了，这个臭流氓。怎么了？民警为什么生气啊？好家伙，哎呀，您这色胆包天呐，他干嘛了？调戏妇女都跑到公安局里来了，不是跟那儿等着叫号吗？这主也是办事儿的，看边上一姑娘，虽然戴着口罩，难掩其秀色，像我这个，我这不调戏我，怎么能，是不是啊？对得起当年，当年牺牲在西狮子楼的西门大官人，牺牲什么呀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被害、哎。行了，哎，想起了这位古人，效仿古人嘛，啊，传统文化嘛，呵，行，没有这个，就开始啊，上去就这个调戏这个妇女。嗯，小娘子，花前月下，可解风情。行了，让警察给逮起来了。走。好家伙，你看看，好啊，净这事儿，你就说嘛，嘘寒问暖。哎呀，嘘寒问暖的。哎呦呵，俩人甜哥哥蜜姐姐的。哦，这应该不是王老五啊，不是王老虎啊，也不是西门。大官人不是，这是谈恋爱，真是谈恋爱，真谈恋爱，可不谈恋爱吗？小伙子可痴情了，啊，但是姑娘失忆了。哦，对，这是一种病啊，对，也不能这么说啊，他这是故意的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江苏南通小伙子小张，那个现在网上有那个交友平台，在那个上头，哼，结识了。一枚女网友啊，还一枚啊，这网上他们竟这么称呼，一枚女网友。哎呀，俩人，哎呦呵，哎呀，一日不见呐，啊，就多日不见呐，啊，其实就没见过，就在网上聊，但是呢聊得倍儿热乎，哎呦，嘘寒问暖，俩人咱们这就算是啊建立了这个搞对象这个关系，那必须的，网恋嘛。俩人都认为对方是自个儿对象，哎，而且说了，咱就奔着结婚去，咱别搞那个社会上那些个小青年那个，哎呀，那是事儿似的，怎么着？嘿，还什么这个不行啊，不可描述，是不是啊？太牙碜了，咱就奔结婚去，是不是啊？你结婚，你想想看，哎，你这个，咱们结婚，姑娘姓李，姑娘自称我是小李子，小张一听，不，等会儿。小李子好像是男的，不是好莱坞那个啊，你甭管是哪个吧，姓李，李姑娘，李氏姑娘啊，芳龄不详，哎，容貌不确定，哈，啊，家庭住址反正也含含糊糊，哎，嗨，你倒问清楚了，可说呢，小张跟这小李就在网上聊天，俩人就认为这就是恋爱了，不在乎别的，你看看，两情若是久长时。啊，但是也得付出人民币，这还有下句呢，哎，这关键在下句。小李跟这小张说，你看官人呐，咱要是说啊奔着结婚去，我就得跟你说点实在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这个啊相互之间这网上也不是太熟，怎么能够确认咱们的恋爱关系？怎么能确认呢？小张就问了。小李言道，你给我转钱。哦，还真是，你看，倒不是说钱的事儿，小张明白，这个过去来说呢，这尤其包括现在啊，像南方啊、北方也有，乡下讲究这彩礼，哎，不多要你的，而且有道理、有原因，加在一块儿归了包罪，不才8万多吗？嗯，那位说也不少，你好家伙，小张人家心里头明白啊，你这个将来一块儿过日子。8万块钱叫事儿吗？感情第一，转。先后 里里外外转了8万多，一个多月过去了。你像小张这，他又不是说那这个脑子不好使，又不是傻子，他明白啊，你这早晚得，咱在网上不能过日子。跟这小李说，小李说那肯定的，咱俩人得奔现。嗯，奔现啊，就是他这网友的说法啊，就是在现实当中，哎，咱俩得见面，这叫奔现。哦，对，咱别学这个啊，咱别学啊，这个不是说您回去教育家嫁了孩子啊，别学这个啊，别学这个啊，对，算我托付到了啊，啊，就是那就见面吧。小张跟小李俩人见面了，这一见面啊，小张就发现啊，这小李啊，你是脑子是怎么着不好使啊？就这个刚见面挺高兴的呀，啊，都挺很愉快啊，感觉很幸福啊。小李就说了嘛，是是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刘，我是真的是特别想念你。你等会儿，小张说你等一会儿，我姓张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你看，小张，哎呦，小刘是谁呀？哎，这是谁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哎，咱啊好好谈谈。哎，就说呀，就说呀。啊，小张说，你看那个咱们在网上那个聊天那事情啊，在哪个网上？哪个网上啊？对，就在那儿吧，就那儿吧，咱俩聊天。对对对，那个你还跟我借过钱，是别瞎说啊。你不能随便就动不动就给啊就给我钱啊，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。好家伙，这一聊天，小张发现这小李怎么一问三不知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产生怀疑，南通嘛，找当地公安机关，警察一调查，这姑娘她背后还有一团伙，嗯，这是一个诈骗集团。哎呀，也就是说她为什么一问三不知啊？这一奔现一见面，问什么都支支吾吾，来的这个不是那个什么网上跟他聊天那主，对这个小张的情况压根儿他就不了解，全都蒙着说的，好吗？新闻一口清，中国和尼加拉瓜复交，联合国秘书长将出席北京冬奥会，很多地方啊，国内很多地方核酸检测再次降价，北京就是。哎，检测降到35元每次了，太合适了，下了直播我就去。嗯，嗨，行了，您要没有那个出京的计划，也不至于，就说嘛，方便大家伙嘛。哎，你看看，立心读报念文章，您吃午饭暖胃肠，哎，肉夹馍馍您先尝，哎，再来一碗呼了汤。嗯，这行啊，有干的有稀的啊，肉夹馍夹呼了汤，这咱别乱吃，别瞎吃，容易吃出官司来，容易吃出加盟费来。我吃个饭还得给钱啊。对啊，你吃饭是你给的是饭钱，你要开那买卖坏了，你得给加盟费啊，人家有那个什么协会呀、啊，什么那个组织之类的，啊，这么当地的，哎，这不行啊，这个你甭管哪儿，你只要是你打这个招牌字号这个旗号，你就得给我加盟费，你就得给钱，不然的话，那我们告你，啊，后来道歉了，嗯，哎呀，这官司啊没打成，那当然了，国家知识产权权威部门说了啊。嗯，这不行啊，这不可以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是潼关肉夹馍，陕西，哎，陕西潼关啊，潼关的地方厉害，那是西安的门户，是吗？你看过去来说啊，这个古代的时候说要进攻长安啊，你甭管是安禄山是史思明是谁，李克用啊是谁啊，都得先打这潼关。还有就是那呼了汤，呼了汤是河南啊，哎，专门有那么个地方叫逍遥镇。哦，啊，是这个你要用我们这个字号的话，那这个算是侵权。哎，不，知识产权权威部门回应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你不什么会费呀、啊、什么这个费那个费，这个你都没权利收， 一言以蔽之，经商做买卖不容易。哎，就是因为您不容易，才要更加的守法讲理啊。你这个哎，这种方式，这经营，这个咱说实话啊，往好了说，太霸气了啊，霸气太侧漏了啊。没说嘛，就算潼关地理位置重要，那要说这个，那咱单说，好家伙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。 啊大师周信芳先生代表剧目《斩惊堂》，也叫《无汉杀妻》。这里有潼关，你看，无汉是什么？无汉是西汉末年的潼关总兵。你瞧，啊、哦，那会儿有没有肉夹馍？这说不好啊。嘿嘿，抓紧时间再说点新闻。《北京日报》说了啊，中考体育总分增加到70分。嗯，这孩子还得重视锻炼啊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《北京青年报》说，被称之为地下中轴线的这个地铁8号线年底将全线贯通啊。嘿啊，这个得了，不多聊了啊，时候也不早了啊。那么就到这儿吧，就到这儿吧。各位周末愉快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堂，明儿见了您呢。